起都是雨冬阴，是一个八地玲珑的我姑根据婚姻法而设的养育的亲生子女下就同等就立，所以秦法法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违章列的了，贴得了不少个我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养女的笔举了那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神已经把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啥个呀？你拿搿张笔举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笔举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个泥巴子干唧唧活个呀，他就邢芳芳肯吃了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真叫绝世逆从邢芳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交不起送结证。谁猜过那么最后了为他自五早我们就一牙天涯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我自己勾点心打着这事物心之光芒勾搭上油门口来等个六十岁。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六十岁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干都吃到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啊金彩萍娘带队机关的俺改好了这样的浪向，搿只隧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吹西跌的路也还叫地通，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佛法，搿人已经推至下来个这个。阿姐啊，阿姐啊，你要是困着啥？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归困得着个。阿姐啊。你哪样子啦？哦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打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包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杜明盖的你的金不够呀，一时的那么想都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袋子一把药，三十的嘛，三十的，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哈子药材，自家一头布药吃子下去，用不着等待开庭个这样，马上还到你龙王家去办的哈子问。眼睛脑子两粒药片过来，嘴里向一塞，使龙拿起来，哈子一口拿个药一吃下去。 妹妹啊， 那 帮奶奶里向去收一些。 给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给我们那追孩子啊，吹来子里真动门，嘿，李乡子客厅的来得个头，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十五顶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公吃喝等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警方方要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昨日子打算带只傻孩子了，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趟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还乖。 哎呀，妹妹啊，你不要忘记他呢。 那 警方放的是一家的，还是李爷家的呀？你晓得罗师弟拒绝吃农事的眼睛人呀，所以马上定来老师家么把你看住个这样，自个一来么谁不能来把你通气着喂？ 透明的陈芳芳，三公跟你谁是有讲呢？这些都有今朝个种事体么？阿姐啊， 哎， 打出辰光个水袋子一拉地呀，拿你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么，谁凡事大节奏啊？ 嘿，还要挂在你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透明人呢？阿是啦。有本事嘛自家养，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今朝搿场官司，但是打得赢打不赢，我一点点把握都唔拨了海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向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起了老老师先生了呀，妹妹啊，我把你俩搞的个命运是。 那哈家，哦哟，阿姐啊，你快点说呀！ 哎，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弟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老师弟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的。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笔据嘛不止金彩屏搭神彩花，万搭上熟，哎，不离发现，就说自家儿子大刚是切搭陈芳芳辣辣代理哎，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陈芳芳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到我手里向，答应搿场官司摆辣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暗功，一是暗功，非但与中功的外高还与苍功，各不得石头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阻止陈芳芳的阿婆了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陈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其实对大刚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协调，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帮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无哈哩。今朝一听着，山高头忙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老师弟说脚高跨脚步忙正前头走，干什个？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假使来，我要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那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命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次现在们心两三级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油门口贴门更水各大队带着你下一头 谁猜乎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什么一头嘛已经不得科技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啊率先科技的那是说了了不及的哇嗯不来发暗暗对比大大理想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子呀？ 哎呀，你来得谁来子呀？ 五 点钟光就没睡袋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够不够？阿姐呀，你两个多钟头等住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里呀？ 喏， 你看阿姐俺们手头有几桌热乎？ 奶奶， 热浪发够回去呀？ 啊， 这一面忙来买，一面热浪。哎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是 的。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没十五年。 阿哥有个。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昨日就来个呀。 怎么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 你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搬出呀。 哦。 那你离不出子嘛？体老不识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刁来干了那个贼娃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一是一来骨头在手指来。一多少还是娃子屋里面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啊？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酒头一头来个家？ 小酒头？ 嗯， 阿弟呀，我一分洋个小新娘嘛，还得来啥小酒头呢？ 哎呀，那我姓芳芳喂， 啊，来我芳芳，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说新妹子啊。 啊 来到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哇！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也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的啦。不要忘记他娘，来到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哇！ 好的，阿弟呀，不过男了女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有啥个意思叫？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走那路得起， 还能自个玩。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 的。还在还在还在个，总是今天去搞的在。搿么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还会得打电话方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新娘真正是作孽狗。给路上子打通知什么急嘞？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啊？我公园里么时常开个，法院里倒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哩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下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着是金武堂五香中点，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子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带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人呀。听自个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里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讲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话咱不嘛，跟个上来再玩。 现在我就没面对福林了，还玩。也是弄进菜坪上闹了，阿姐，你这个。 哎呀呀，是的妹子啊！ 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弟呀，到狗血人光么，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养女身份么，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商商么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里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呢？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子喂。那么你倒说说看呀，眼睛里面的事体嘛，那还白呢。 蛮牛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结。阿弟呀，那咱一桌是嘎罗西呀，也抬不到台面上来个。只要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偷吃块个？ 哎呀，是的妹子，不然这个一说是我们新阿兰个子吧？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哦，看上去该打官司，打我去让不少子。你个贼！ 三两米， 谁猜我是这个水家冰冰硬个贼呀？用作来是努力衣裳，一拉么，先将我衣裳拉不脱。阿贼呀，你拿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事体到这个地步子呀，想不通咱不用上个贼阿是啦。只怪你两高头的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可还是这个话，村寨的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吃了个秋子，用不着开瓶别人子哇？自家人嘛，五斤狠子落去刷刷个猴 子。对呀、 啊，你用不着这个重样子哇！我说驸马，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搿张笔住了内水里，我分看见嘛，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家做来当事一场空呀！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嘛。 我还有这个干的细致么可以爱啊比个子 阿姨呀，听着呢你俩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既然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的，那我看口口吧， 警察兵的水家根本就跑到抓到一波天啊过来，努力恨得八分四在盲阵地上一躲，两只脚在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闪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钱财和妈妈。 奶奶啊， 阿姐啊， 这么讲的本事难讲， 钱财和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天价。哎呀呀，阿姐啊，下不得你是该他本事，我真真背不得住哎。 真正好本事哇啊！发邮里张通知书打来八分四三，这西方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金彩屏，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讲神的跟女人，我非要吹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是让我来努力打打一波胸部， 谁猜或者我啊，这是冲上来枪枪两分嘞！ 哎呀呀， 你个把红心， 你这个三寸心， 你个黑眼睛。 那一种死伢一种苦啊， 一开始人来不上命， 上来的对， 从那个军部来推荐不比， 落得莫非杨辉， 用三用四 不产生恨，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上就难的死水，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李武嘞，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作揖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这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哎呀，那个味道是也这啊，亲姑奶都家务事哇，这个人开店， 开啊，别拉去啊。 我的里一头来个，你对啥话等我讲下子呀？ 一头来个， 一头来个。 两高头对门前的这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戴小金玉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是我见过你，见你家与你真， 你 是少年， 邢芳芳。 芳芳， 你这闲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傻西瓜，今朝个邢芳芳，拉谁才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爷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样。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过一个财神菩萨，这不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会变的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晒过只面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二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眼神光没？ 你们白宫那个了呀？婶婶， 哎呦，不够当噶， 娘娘。 哎呦呦，太家难子。 你十几年分口气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米蛋哇？ 哥哥。阿姐啊，那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的？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功德个种样子呢。 我们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食，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可这事情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面上，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阿爸，那天光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呀，你到娘娘的男人骂着马来西亚一嘴的，我和男人哪一起来动干啥子？可做你这事，不晓得那还够我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不谁晓得子？可做你这事，真比我李文也苦啊！ 阿芳，那天只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千错万错万，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粮，你谁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芳芳啊！ 我们两个。 开始口吃的，但是对于反革命分子还叫坦白从宽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了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个不错，身子美哈。但是菜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你定心哈子呀！那我这一趟起来，发现比你还要深刻，还要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 芳芳， 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什么五个呀？ 芳芳啊！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屏可无，我的脚带也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太多蚊子咬，那个是草根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这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反正他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发烂毛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毛病的，这位阿芳。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高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站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号，百里道歉，为海海弯弯的眼里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都开个价啊，这这这可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宝宝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的我也是的。 老师弟啊， 啥的 你自家人啷个这样呀，用不到恁来做主吧， 给着你们不来开开个字的你拉去 啊，不要开台的。今朝我要在万里人，我那这个车子里啊，通通在要接人。 哎呦呦，老师弟呀、啊，那些我正倒霉死了，想啥子个人子啊？既然也接人，上来不弄半个门第，但你我就想来讲讲那个事情，接人接人难。 哎呀，大头辰光难讲话，爹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不信弄个啥飞机马上后备箱一倒头，还是难说个。 哎呦，都好办是吧？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一来人光多打一步，俺这个才是真不干我难得。 哎呀，爸爸，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当初生生被抓死一个大了孩子呀。 爸爸，千错万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 啊、爸，我不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大笔局，所谓人不办法，这还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以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然不个大笔局，那爷女婶们同样可以省一担。 对呀，大头人瓜，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把你娘娘带了老下面 老下。没真闻， 这家亲爱么都没有，更有配，上一年想非得那爷女的身份。我不想知道你骗你， 阿爸，你为什么你弄个啥笔具吃豆糕的不个手个？ 爸爸，一得我同的天天外头人买，情愿不来。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一得天天个在王府里面，情愿都带你个王府缸里去管。 第一浪个六十岁肚皮里拉拉欧哈的，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险的，怎么了？有心来江边奔走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 不有两三海湖我不想讲的记者呢都让太冲的地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呢对吧都更是人光带来挑朋友的方法的关系嘛来不及的太爱的地点啊挑的方法当个你大钢琴单子几个在我是给个阿布给是我的心腹我的是一家人家在那都可难呢啊这个是你天下来又骗了两个的等于摸的你可以呢光复的你也是牛奶里是一粒账我是避免武器的黑文这个到对于你发昏胸可以发门欧朗罗非非出来嘛过位期待也让发作在哎呀呀我个子 你才活着气得了眼巴顶带呀什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一定用个美楼计呀这些的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女子的黑了我不上回马上要上人不错了我哪位粉丝呀什么呢哎呀 也是苦也是难就像边上情方方眼里得了让过来那么你为啥也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欢喜才是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想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你看你作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便宜真是人第三家费有苦负累给他所有人在了让哭三个苦我生吃不起真正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世上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行走了于是妈讲现在你每一句话谁是同你讲所以是彩虹到金彩屏三公两上次发的年岁的审判这个祖祖静静恭恭敬敬 老师是一个心态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怪子完了谁也绝对不知道搞什么事找性命见怪的老乡你都激动是眼睛盯到你了老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脆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呗 新方法七百律不知告知罗志汉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 哎呀阿芳那边姑娘你说你也是个傻定了我与生不对你俩搞定的因为他一双你心在儿子了你可不别哭啊就是这个阿们我你俩搞定恨恨见批评的等你俩你是这些有吗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父母一起去当你自己嘛你才够着的个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是我人家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天谁见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的便是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静只不归心对着路分 杨某他身与病，你们各自来去迎进我表面大真经，恶里恶狠狠，明在我对把自己生机会输尽，太聪明对我心发发见日生雨，生那雨蒙蒙一阵阵，也莫有他一丝一缕莫明，他是里边生机对我去，你们真把鞋子走擦得理不清，是哪对心啊假心心虚假弄马，我是擦拭分恩对我心发发见日生雨，生他日不会大为人，你们真把家陪分不提不离的心一定得刚到黑，提的魂好比小刚清下是分心发发见日生雨，生那秋风起一片林，我家铺生那连累林，像我几岁的儿童厚的口又深，我怕你们老比些差没人分总在地，可在地名你们大富贵心，我死于生对我心发发见日生雨，生那是走你嘞，世间岂不同，共有门固定，生门拉死门山灰心，灰心总送铁地动之门，你好好问的我的心，对我心发发皆有生，真相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悠悠我心烦，明相我懂得了，今天乃是风景色，你们两意昏昏太不清，所以冷了心得真力量，眼我是懂得了，眼我是 天家的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给上教干，那反给个同地爱给个人， 哎呀爱那个死太那个小死人啊，你上次那都打在外苦嘞呀， 说那块样的题目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是高浪下五百个种英雄汉后，我不相信， 开定铃声响，丁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着这三家的妈妈， 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庭了。一旦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上，不做声来，那大刚的陪同之后，硬水泼不冒着你下去，始终不听你叫五哥。 十万块银财谁上街？ 他人都委屈的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不与你不句的问个， 神明的呢？大本为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一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 Thank you.